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话剧《请君入瓮》。 这次我要置身事外， 你的案件由你自己来审。 这就是证人吗？露出你的脸，然后再发言。 请您原谅殿下，我不能露出我的脸，除非我的丈夫命令我。 哦，你是结了婚的？ 没有，殿下。 那你是个姑娘？ 不是，殿下。 那你是个寡妇？ 也不是，殿下。 那你是个什么？既不是姑娘，又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 那殿下，既不是姑娘，又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的，那是婊子。 叫这个家伙闭上嘴，等事情轮到他的时候，我看他还说不说废话。 说遵命，殿下。 殿下，我承认我从没有结过婚，我同时也承认我不再是个姑娘，我已经与我的丈夫合欢，虽然我的丈夫并不知情。 不是，那是喝醉了吧？那大概是 喝醉了。哎呀，你也喝醉了，你叫我们安静一点。 是遵命，殿下。 神父，这并不是一个能够为 Angelo 大人辩解的证人呢、啊。 我现在就要说到正题，殿下。那个控告他犯奸淫罪的女人，等于是控告我丈夫犯了同样的罪，而且他控告他犯罪的时间，我可以证明他正在我的怀抱中，与我难舍难分。 怎么，他控告的还不止我一个吗？ 我不知道还有谁。 不，你提到了你的丈夫啊。 不错，正是这样，殿下。那就是 Angelo， 他自以为他从没有碰过我的肉体，他始终以为那是 Isabella。 真是离奇的诽谤，露出你的脸来。 我的丈夫命令我了，我现在可以揭开面纱。看看这张脸吧，人心的 Angelo， 当初你宣誓说他百看不厌。看看这只手吧，当初你海誓山盟时曾紧握着不放。看看这个身体吧，这就是带起了伊莎贝拉在你的花园里供你一世之欢的身体。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那照她的说法，那还打得火热。我不说了，殿下。 殿下，我必须承认我认识这个女人。5年前我和她还曾经议论过婚姻大事，婚约后来解除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嫁妆不够数目，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行为不检，败坏了声誉。从那时候到现在整整的5年了，在这期间我以我的荣誉来担保，我们没有见过面，我没听她说过话，我更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尊敬的殿下，我和这个人早已定下婚约，海枯石烂不变心。善心的殿下，就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夜晚，在他的花园里，我们又成为事实上的夫妇。如果这是真情，上天就会让我从容地站起，不然就让上天罚我永远跪在这里，变成石刻的雕像。 在这以前我还觉得可笑，现在殿下，我要求赐给我审判的大权，因为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看得很清楚， 这两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不过是背后指使他们的某个大人物手里的工具，我要求由我来揭露这个阴谋。 好，我完全同意，而且要按照你的心意对他们进行严惩。 你这个愚蠢的修道士，你这个恶毒的女人还串通了另外一个女人，难道你们以为靠赌咒发誓就能败坏这位大人的名声和功绩，他久经考验的荣誉？你 Iskus， 你和我的兄弟坐在一起，运用你的明智把这件诬告案追查到底啊！唆使他们的还有一个修士，要把他找来。 但愿他就在此地。确实是他指使这两个女人来告状的。您手下的狱官知道他的所在，可以把他找来。 是，马上办理。 至于你，我高贵的、大权在握的兄弟，你要亲自参加这与你有关的审理。我现在要暂时告退， 你们都不要离开，一定要把这些诬告好人的罪犯审理清楚， 我们一定审个水落石出。 一切不知停当，公爵离去。 罗秋先生， 啊， 是不是你知道这个罗托梅克神父不是个老实人？ 啊，那穿法衣的不一定是神父，那这个家伙除了身上的法衣以外没一块老实的地方，他说了很多恶毒攻击公爵的话。 好，那么我们请求你留在这里，一会儿当面和他对质。这个神父一定是个有名的坏蛋。 那比维也纳哪个也不差，我敢担保。 你去把伊莎贝拉给我叫来，我有话要问他。 大人， 大人，请你允许我来审问他，看我是怎么样对付他的。 那大人，按照他的说法，您还未必有安格拉大人对付他那本事。 你说什么？ 大人，您不当着人对付他，说不定还能老实。您当着这么多人对付他，他不好意思。 我要暗地里想些办法。 对了，暗地里就对了，这种事儿只能暗地里。 过来，女人。 公爵又换上法衣，头巾把脸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发光的眼睛。 现在狱官押来这家伙就是我说的坏蛋。 慢着，在我指令你说话之前，不要和他讲话。 好好，我一句不讲。 神父，是不是你指使这两个女人诬告安杰洛大人？他们已经招认了。 全是胡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知道，我向你们高贵的地位拜倒，魔鬼在火烧的王位上也会得到暂时的尊敬。公爵在哪里啊？我有话要对他讲。 我们就代表公爵，有话就和我们讲吧，要说的真实。 至少我可以说的大胆。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冤上这里来，像狼找小羊的所在，你们永远伸不了冤。公爵走了吗？你们的案子也就没有了希望。公爵太欠公正，就这样草率地驳回了你们的申诉，而且把审判你们的案子的大权居然就交给了你们控告的恶人。 就是他，我说的就是这坏蛋。 你这个放肆的不敬上天的修士，竟敢唆使两个女人诬告忠贞的好人，你还嫌不够，居然口出不逊，当着他的面血口喷人，说他是恶人。不但如此，你还要扯到公爵，指责他不公正，把他带走，给他上刑，让他骨断筋裂，还要招供出真正的用心。什么话？不公正！ 你不要这样怒气冲冲。 公爵不敢碰我一个手指头，就像不敢碰他自己。我不是他的臣民，我也不受他的管辖。我到这里来的公务，使我有机会在维也纳冷眼旁观。我看见这里的腐败堕落世风日下，不可收拾。对于罪犯，虽然有法律，但是法律包庇了恶人，也变成了一场挂羊头卖狗肉的儿戏。 竟敢诋毁朝政，马上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卢丘先生， 哎，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这个人？ 哎，就是他。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好，过来。你这个秃脑袋的家伙，你还认识我吗？ 我记得你的声音，在监狱里见过面， 当时公爵不在， 见过面是不是？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议论公爵的吗？ 我记得很清楚，先生。 你记得就好。你当时说公爵是色鬼，是胆小鬼，是傻瓜，那你还说不说了？ 你这样的告发要想成立，你我得换一个位置才行。是你的确当时是这样说的，而且说的比这还多还狠。 那难道我当时没因为你说这些话我揪你的鼻子吗？ 我宣誓，我爱护公爵就像爱护我自己。 这个坏蛋，刚才他还说了大逆不道的话，现在他想赖个干净。 对这种人没有理好讲。余官在哪里？把他带走，上上重刑，不让他再说话。还要把那两个小娘们带走，还有那个同案犯带走。 你们不要这样着急嘛。 怎么要拘捕吗？罗秋，帮他一把。 好，来吧老爷子。 你来吧老爷子，你来吧老爷子。怎么着，你这个秃脑袋的坏蛋还非挡着你那个脸不可，是不是？露出你的豺狼本相来，把你的脸露出来。 多秋一把扯下神父的头巾，露出了公爵的本来面目。 这么装蒜， 大家都愣住了。 你是头一个把我变成个公爵的坏蛋。李官，首先把这三个好人放在我的保护之下。哎，先生，你不要溜走嘛，修道士跟你还有账要算，把他扣下。 坏了，这下子比绞死还厉害。 我赦免你刚才的话，我要借用这位大人的位子，请原谅大人。你还有什么语言、才华或者厚颜无耻的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如果还有的话，趁我没有开口之前都拿出来吧。 非朕遐迩的殿下，如果我还错以为能够粉饰自己，那我将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我现在看得很清楚，殿下是以天庭一样的慧眼才洞察着我的一切罪行啊！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再浪费时间了，让我以供认罪行来结束这场审讯吧。我要求赐我一死，这是我恳求的唯一的根据。 阿里安呢，你过来。你是否承认跟这个女人订婚约？ 我承认。 去，带她去举行婚礼。神父，你主持大典，结束之后再把她带回来。玉官，你也跟她一起去。 这件事情离奇曲折，更使我吃惊的是他竟如此的背信弃义呀。 伊莎贝拉，你过来。你的神父现在变成了你的君主，当初我曾经关怀过你的命运，现在虽然换了服装，但是内心仍然一样，我仍愿意为你效劳。 赦免我吧，当初我不知道您高贵的身份，竟然劳您为我无足轻重的小民操劳奔走。 我赦免你伊莎贝拉，我也希望亲爱的姑娘你对我也一样。我知道你为你兄弟的死伤心，你也许会怪我为什么我要隐姓埋名。既然要救你的兄弟，我为什么不索性公开行使我的权利，反而让他死掉？可怜的姑娘，那是因为他的死来得如此突然，本来我还想拖延一点时间，但是措手不及。让他的灵魂安息吧，你也要这样安慰你自己，因为他已经到达了幸福的境地。 我一定这样想。 但是这位刚刚举行过婚礼的新郎，虽然在精神上他以淫乱的想象玷污了你的贞操，看在玛丽亚娜的面上应当饶恕，但是他对于你兄弟的判决，这却绝不能宽容。法律尽管仁慈，也要大声疾呼Angelo, 敌长 Claudio, 一命抵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Angelo, 你的罪行昭彰，听从我的判决。你必须在劳迪欧献出头颅的地方伏法，马上执行，把他带走。 仁慈的殿下，我求您不要这样嘲弄我，我刚有了丈夫又失去丈夫。 叫你失去丈夫的是你丈夫本人。 我尊敬的殿下，我谁也不要，哪怕是比他更好的人。 再也不要想他了，我的决心已定。 好慈悲的殿下， 你这是白费力气。先生，现在该轮到你了。 哦，我好，我的好殿下，好心的伊莎贝拉，为我说句话，陪我一同跪下，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德。 你恳求他实在是异想天开，他如果肯得为那个人跪下求情，他兄弟的怨鬼也会打破石头的坟墓出来找他索命。 伊莎贝拉，好心的伊莎贝拉，我只求你陪我一同跪下，举起双手，不必说一句话，话由我来说。人们说最好的人也必须克制自己的缺点，而且很多人正因为沾染过些罪恶反而会变得更善良，我的丈夫也会是这样的。伊莎贝拉，你可不可为我屈膝？ 他是要为克劳迪欧偿命。 善良的伊莎贝拉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玛丽亚娜的恳求，跪在公爵的面前。 最宽宏大量的殿下，我请求您在您处置这个罪犯的时候假定我的弟弟还在人间吧。我不敢肯定，但是我觉得在他与我见面之前，他办事还是出于诚意的。既然是这样，就让他活下去吧。我的弟弟总算依法而死，因为他毕竟违反了法律的条款。至于 Angelo 在行动上并没有完成他罪恶的意图，也只能作为意图免于追究，因为是未遂的意图。法律不能承办思想，而意图不过是思想，不过是思想。殿下， 你的请求不予考虑，都站起来吧。因为我又想起了他的另外一桩罪行。余官，你为什么跳了那么个不寻常的时辰执行了 Claudio 的死刑？ 是按照命令办的。 有正式的公文吗？ 没有，殿下，只接到了个人的手谕。 为此我要革掉你的职务，把钥匙交出来。 请宽恕我吧，尊贵的殿下，我当时也觉得不妥，但是心中没底，事后左思右想，真是后悔不及。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按照那份手谕还应该处死狱中的另一名囚犯，我却保住了他一命。 那是谁？ 巴纳戴。 你要是能把 Claudio 给保下来就好了。把他叫来，我见见他吧。 安杰罗大人，我一向认为你学识渊博，见识高明，但是你竟如此的放纵情欲，事后又如此的专横跋扈，到头来身败名裂呀，我很痛心。 我也很痛心，这么多痛苦都由我一个人造成，我内心深感悔恨，我只求一死，不愿求生，我咎由自取，心甘情愿领刑。 狱官带上来三个犯人，他们的脸都被面罩盖着。 哪一个是巴纳戴？ 这个，殿下。 我听一个修道士说起过他。哎，你听说你铁石心肠，顽固不化，除了眼前的世界什么也不懂，贪图眼前的享受，你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但是我现在要赦免你世俗的一切罪恶，愿你好自为之，痛改前非，为来世造福。神父，你要对他好好的管束，好好的开导他。那个挡着脸的是谁啊？ 这一个是我保下来的另一名囚犯。克劳迪欧砍头的时候他也本该一死，他的相貌与克劳迪欧 一模一样。 狱官摘下克劳迪奥的面罩，伊莎贝拉向弟弟扑了过去。 如果他像你的兄弟，那为了你兄弟，我也赦免了他。至于你，可爱的你，把你的手伸给我，答应我，和我白头偕老，这样他也就是我的兄弟。 这件事还可以从长计议。这一来，安吉洛大人感到了安全，从眼神里也看出来你的一线生机。好吧，安吉洛，你的罪恶就算勾销了。你要好好爱护你的妻子，要对得起她对你的情谊。我今天心情愉快，宽大为怀，但是在这里只有一个人，我不能够宽恕。 你这个奴才，你说你知道我好色蠢驴疯子，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你，惹得你这么赞不绝口？ 我说殿下，我那是人云亦云，信口开河的。我说殿下，您要为这事把我绞死，您就绞死吧。您是不是打我一顿鞭子就算了？ 我先打你一顿鞭子，先生，然后再把你绞死。狱官，到全城去宣布，要家喻户晓，凡是被这个放荡的家伙欺负过的女人啊，你亲口跟我发过誓。你说你叫一个姑娘怀了孕，把那个姑娘找来，你必须与她结婚。婚礼举行之后，打你一顿鞭子，然后再施以绞刑。 我说殿下，你无论如何不能让我娶那婊子。我说殿下，是您刚才说的是我把您变成公爵的，您不能这么报答我，把我变成王八。 我以我的荣誉起誓，你必须与她举行婚礼。你对我的诽谤，赦你无罪，你的其他一切罪行一笔勾销，但是你必须跟他结婚，把他带走。 我殿下，我宁可挨鞭打，我宁可绞死，我也不愿意娶一婊子。 诽谤君王，应得之罪。 Claudio， 你要好好照顾受你牵连的妻子。玛丽安娜，我祝贺你。 Angela， 你要爱护她，我听过她的忏悔，这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谢谢你啊 Ice Cruz， 为了你的善良，你将得到更高的奖赏。狱官，我也谢谢你啊，为了你的操劳和严守机密，你将提升更高的官职。亲爱的伊莎贝拉， 公爵向伊莎贝拉伸出了友爱的双手。 会使你幸福，但愿你同意答应我的要求，你我将同享富贵，偕老白头。 伊莎贝拉那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和友善的光芒，他姗姗地走到公爵身边，接受了公爵的拥抱和亲吻。 好吧，偷钱带路，打道回宫，未了的事宜，我还要向你们讲清。 亲爱的听众，这剧中的笑声、观众的掌声，把我们从古老的维也纳又带回到剧场。戏演完了， 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却是酸楚和苦涩的回味。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话剧录音剪辑《请君入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导演托比·罗布森，舞台美术设计阿伦·拜瑞特，翻译兼副导演英若成，公爵由于世之扮演，伊莎贝拉由李荣扮演，安吉洛由任宝贤扮演，卢奇奥由朱旭扮演，埃斯卡鲁斯由林连坤扮演，克劳迪奥由肖鹏扮演，写稿小岭赵玉昌，解说张然，录音尹连启贾宝琦，复制王平。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朋友下午好，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欢迎您收听。年轻导演孟京辉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小剧场话剧的探索与实践，并以新奇的表现形式赋予想象力的戏剧语言一直走在小剧场话剧的前沿。从思凡坏话一条街，到恋爱的犀牛，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有盗版浮士德臭臭，孟京辉为自己也为话剧市场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观众。虽然近来一直有人对孟京辉的创新能力表示怀疑，但是看他的戏呢，总还不至于让人觉得沉闷。但是剧中的那些歌曲总能让你在听过一遍之后，就会经常在不经意之间呢又哼了起来。一条街对孟京辉来说不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这首头尾对照的主题歌呢，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恋爱的犀牛为孟京辉带来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他与廖一梅的合作更为这部爱情题材的作品涂上了一层玫瑰般的紫红色。 情是什么？这也许是大多数看过这部话剧的观众走出剧场后最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然而这是一道无解的题目，短短的几个字困惑了千百年来无数的痴男怨女。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衣柜里挂着我的白天，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墙壁上布满了我的夜晚，被子里盛着水，盛着思念，窗帘里掩着风，卷着心愿，每一次脚步都踏在我心坎上。 除非你是一个自虐狂。 你别冲我嚷嚷。 明明，别再理他了啊，这样对你不好。 我偏不，我偏要理他，我偏不听你的话。只要他有本事让我再爱他，只要他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他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他可以欺骗我，可以贬低我，可以侮辱我，可以把我吊在空中，可以让我俯首贴耳，可以让我四肢着地，只要他有本事让我再爱他。 歌曲在《恋爱的犀牛》这部戏当中的渲染作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两个小时的演出当中呢，出现了六七首歌曲，首首动听。郭涛的自弹自唱绝对没有白费功夫，此时观众的情感呢，已像是孟京辉手中的琴弦，任他拨弄，此时呢，已经没有了自己。在去年年底，孟京辉又推出了《臭虫》这部戏。孟京辉在这部戏当中呢，更是搬来了小有名气的青铜器乐队，让他们坐在了舞台前的乐池当中。他们戏剧化的音乐处理和强烈的现场演奏效果，引起了戏剧界和摇滚圈的极大关注。早在五年前，孟京辉偶然听到青铜器的音乐时呢，凭着敏锐的直感呢，他就感到了青铜器音乐当中有一种强烈的戏剧化情绪和张力。于是他就力邀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铜器乐队担任话剧《阿 Q 同志》的音乐创作。虽然《阿 Q 同志》最终没能公演，但这次合作却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孟京辉在创作《臭虫》的最初设想时呢，就想到了摇滚乐，而且呢，大胆的提出呢，把全部音乐由乐队现场来演出。这回啊，他又找到了青铜器乐队，双方呢是一拍即合。一个月的时间，既要创作出全部作品，又要排练成熟，这对青铜器乐队来说呢，也是一次挑战。幸而有上次合作的经验，双方对彼此的创作特点和方法都比较了解，再加上孟京辉特有的创作方式，给了乐队足够的创作空间。十多首音乐作品应运而生，整部戏中12次出现的音乐段落，乐队牢牢地把握住了情绪与节奏两大重点。 原来丢掉一件东西可以这样容易，抛弃一个女人犹如抛弃一双鞋子，爱情的小舟被庸俗生活的岩石撞得粉碎，不必重提痛苦和不幸以及彼此间的错误，本来想在一起工作生活，现在一切都完了。 佐雅之歌具有抒情作用， 是海上两艘轮船，就这样各奔东西。你们是海上两艘轮船，就这样各奔东西。祝福你们。 物质小调承担了转场的作用。 吃胡萝卜治疗眼睛，找女人解闷消愁，穿皮大衣好人。 作业被刘子金兰顿杀了。 消防队员之歌具有叙事作用。每个人都想上天堂和臭虫主题曲则体现出了这部话剧的思想意义。 气的时代。 你可曾感到过潜在的危险？随时间会膨胀，但形势不明显。是爱人的温柔，同志的忧伤，是在人群中或在寂静的深夜里会出现。世界很美好，但幸福看不到。明天会更好，但我们也会老。梦里想一想圣洁的脸庞，会真会不会发现原是魔鬼的黑脸庞。 童谣般的朗朗上口的《动物园之歌》，即使不承担任何作用，放在那里呢，想必也没有人会反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有着它不可阻挡的魅力，在话剧作品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聪明的孟京辉一定是早早的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他在使用的度上是否也有着准确的把握。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好朋友们再见。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干杯！ 但现实是这样。约会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现实是这样的，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吃，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这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你问我是谁？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昆明湖好美啊！

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